户籍记第36章。那时若瑟后裔的家族中有莫纳协的子孙马基尔的儿子基勒阿德子孙的家族首领，来到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各家族的首领前说，上主吩咐我主以抽签来分给以色列子民土地为产业，我主又领了上主的命，将我们兄弟泽罗斐哈德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们。现在如果他们嫁给了以色列子民另一支派的人，他们的产业就脱离了我们祖先的产业，而加在所嫁给的那一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抽签分得的产业就减少了。甚至一到以色列子民的喜年，他们的产业仍旧加在所嫁的那一支派的产业内，我们祖先支派的产业就少了他们那一份。梅瑟依上主的指示训令以色列子民说，若瑟子孙支派说的有理，上主对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任意嫁给自己所喜爱的人，但只应嫁给属于自己祖先支派的人。以色列子民的产业不可由一支派转移至另一支派，因为以色列子民每人应固守自己祖先支派的产业。以色列子民支派中凡继承产业的女子应嫁给她祖先支派的人为妻，好使每个以色列子民能固守祖先的产业，这样产业就不会由一支派转移至另一支派，因为以色列子民各支派应固守自己的产业。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就怎样做了。泽罗斐哈德的女儿马赫拉、提尔扎、何格拉、米尔加和诺阿都嫁给了自己叔伯的儿子们，即嫁给了若瑟的儿子莫纳协子孙家族的人。如此他们的产业仍保留在他们祖先家族的支派内。这是上主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摩阿布旷野内借梅瑟向以色列子民所颁布的诫命和规则。